绿树浓荫夏日长，楼台倒影入池塘。 楼哥，你等我，我一定回来。 你方圆之内就是我的世界。欢迎收听晋江文学城多人精品有声小说《不要在垃圾桶里捡男朋友》，作者奇经难去。 我是若离。 我是火云绅士。 我是阔先生。 后期制作青玉，由来月文化出品。 找到了田鸡的口粮，他们又去了城里的几家医院。一番搜寻下来，队员们颇有些垂头丧气。三处药房早已经被抢空了，只有犄角旮旯里有些漏网之鱼。再说两年过去，有些药也吃不得了。赤小池却没有放弃，去了最大的市中心医院，并放弃了对明处药房的搜寻，直奔药库。药库的门是锁着的，而门锁是老式的门锁。大家扑了几回空，又搬了半天玉米，现在都意兴阑珊的。孙兵提议道： 丁队，咱们不然还是走吧，这城里的动物窜来窜去的，万一碰上什么变异的怪物， 话没说完，他便挨了一顿来自四面八方的暴力，被敲得哎呦哎呦的，直往孙燕怀里躲。池小池见这药库大门异常结实，厚重又宽大，门上有凿撬甚至火烧过的痕迹。他掰着锁眼看了看，确认这锁该是没有被撬开过，活像一只坚硬的山核桃。人人都知道那里的人美味，却只能望洋兴叹。他问林六一： 帮我检测一下里面有没有搞头。 林六一简明扼要的回答： 有。 有了林六一这句话打理，池小池算是吃了定心丸了。池小池伏在锁眼边端详一番，从上衣里取出只曲别针，拿牙齿凹弯了捅入锁眼，先细细地剃去内里生出的红锈，旋即换了头，将曲别针没入锁眼内部，轻轻咧着嘴，侧耳贴着冰冷的铁门拨弄着锁芯。众队员们早已习惯了电子锁，却对这种奇怪的老式门锁束手无策，甚至不很能理解池小池现在的动作意味着什么。直到那扇门吱吱呀呀的向内打开，众人都没有反应过来。等到回过神来，众队员都惊了。 我靠，丁队可以啊。 池小池把扭曲的曲别针塞回衣兜，平静道： 有人教过我。 当满满的一库药品出现在大家眼前时，所有人都疯了。在大家连生产日期都顾不上看，把能派得上用场的药品一箱箱搬上车时，池小池在药库的角落里发现了一具早已冻成人干的铁青色尸体。尸体是男性，穿着工作人员的衣服，胸前还有工作牌，正是药库的看守者。这种冻饿而死的鹿岛，众人这些年来见的太多，早已是见怪不怪了。进门时，池小池就发现门锁那边堵了东西，是半把断药。等到他翻过他的口袋后，他又发现尸体的口袋里有一把恰好能对得上的断钥匙头，以及一张被攥得紧缩起来的纸团。池小池把纸团展开，上面写满了各种物资的名称，每样物资后面都画了一条横杠，后面则是对应给出的药物。淡蓝色的水笔痕迹与尸身右手虎口处留下的墨水颜色完全一致。池小池想，这人在灾变发生后，大概是想要就近利用资源囤积居奇，便向来抢药的人写了纸条，要他们按照纸条给自己搜寻来物资。然而在生死关头，法律对人的约束都消失无踪，谁还跟他讲等价交换呢？面对哄抢，首要人在情急之下躲入了药库中，并拿钥匙反锁了门。谁想用力过猛，钥匙折在了锁眼里，反倒堵绝了他自己的生路。 他接下来的时光，怕就是守在了这一屯药边，在抢药人愤怒的呼喝与砸门声中，惶惶不安地度过了生命的最后几日。池小池伸手摁了摁他的胃，发现里面冷硬鼓胀的可怕，再看看他周身散落的空药板与药盒，他分明是在极度饥饿的情况下就近吞食了大量药物，反倒害了自己的性命。他微叹了一声，拿那张写满了物资的纸盖住了守药人死不瞑目的脸。他们搬走了一半的药，而这些药几乎填满了一台重型卡车的车厢。队员们乐得见牙不见眼，都想着干脆趁着天没黑打道回府，省得横生枝节。但他们的丁队仍坚持要去药库附近的一家商场再找找，看有没有可用的东西。大家已经习惯听从他，再说物资又不摇手，自然是越多越好，因此谁都没有异议。严兰兰兴冲冲地多问了一句， 要是又找到什么好东西，咱们可就没地方坐了。 大家经过一番商讨，决定如果位置不够就把孙兵扔下去。吓得孙兵慌里慌张地辩解自己可瘦了，一点都不占地方，逗得大家前仰后合。池小池想，不躲，就去拉头牲口回来而已。池小池坐在车里，对面的两个年轻人在抽烟，他一手抚摸着兜里变形的曲别针，一手抱着新修好的半导体，想着那个教导他太多事情的导师，嘴角也淡淡地含上了笑。想了一会儿，池小池突然开口对两个年轻人说， 还有烟吗？ 两个叼着烟的人纷纷懵逼，严兰兰也是一脸惊诧。 丁队，你什么时候开始抽烟了呀？ 恰在这时，孙燕把车慢慢停下了，他们到了那间商场门口。池小池就是挥了挥手，跨过一直乖顺趴伏在他身侧的梅老板，笑道， 算了算了，随口一说。 只不过是突然想起过去那个总叼着烟的自己罢了。这样想着，他掀开了厚重的木帘，轰然一声巨响响起时，谁都没有反应过来，那是枪手。池小池被作用力冲得往后退了两步，低头看了看自己的右胸口，身体纸片似的晃了晃，朝前栽倒，从车斗里翻了出去。池小池半昏过去前，只听见061一声发着颤的 小池， 紧接着他的话音便被爆豆似的枪声淹没。孙燕暴怒，拉过副驾驶上的孙兵，用羽绒服包住他的头。 我操你妈，这里有埋伏！ 但他还未把顶着火的枪从工具匣里翻出来，就听到一声近乎狂暴的咆哮，震得他本能的一阵腿软。一柄纯黑的飞刃自车内跃出，选中一处喷吐着火光的废车，一头扎了进去。只见血肉战裂，四下横飞，刹那间那废车仅剩的三面窗户溅得猩红一片。惨叫声甚至还未来得及响起两声，那人无头的尸首便被横甩出去，直直撞上了一侧的墙。一条黑影鬼魅似的自窗中溜出，在埋伏者们无措的齐射下，迅速潜行前往下一个火力点。看到那断头尸身上的尸斑，小队成员齐齐冒出了一个念头，新人类。来不及想为什么这家看似破败的商场门口为何会藏匿着这么多新人类，孙燕红了双眼，一枪秒掉了一个露头的新人类，又从座位下摸出一把激光枪，扭头吼道， 兰兰。 严兰兰心领神会，抄出枪直接和对方杠起了火力。埋伏者们无论如何也想不到对方居然会拥有远优于他们的压倒性火力，以及一头神出鬼没凶暴异常的狂兽。池小池又给疼醒了过来，脑袋都有点不清楚，眼前一片片飞着黑心蚊蝇，他感觉自己被抱了起来。车被围攻的厉害，冒险跳下车来的严兰兰没法把他搬上车去，只能半扛着他且战且退，往商场内部退去。不知过了多久，枪声止息了，他耳朵紧贴着地面，因此能够清晰地听到熟悉的脚步声自门口踱入。他勉强睁开眼，入目的却不是他熟悉的老板。在夕阳的余晖下， 黑豹满口的血腥，但银的须上滴滴流着鲜血，腰线出的肌肉一舒一张，如同被割裂的动脉一样激烈跳动着。他来不及打理自己的仪容，便急急赶到池小池身边，低头嗅着他的胸口。池小池忍着剧痛扯开前襟， 别怕，我没伤。 里面垫着一件夹了铁板的衣服，算是一件简易的防弹服，弹头卡在他心脏位置的钢板处已经变了形。看着那并未射入的弹头，黑豹像是松下了一口气，直接跪伏在池小池身边，眼里泛起雾蒙蒙的蓝，与他通身的血红并不相称。池小池抚着他炸开的几毛，小声忍痛哄他： 老板，老板。 他则低下头来，不敢用力弄疼了他，只敢发力咬着池小池的头发。正在一人一豹紧拥在一处时，身后传来一个诧异又带着一丝惊恐的男声： 秋云，